第二十一集，夜火璀璨，车外的霓虹灯亮，一路倒退。 哎，还早啊，我们去吃宵夜好不好？ 霍昭林捏了捏他的手。 晚上没吃饱？ 我想吃。 好。 霍昭林将车拐个弯，高楼大厦逐渐被抛在脑后，车子驶向了喧嚣热闹、人声鼎沸的市井夜市，是秦称选的地方。大几千万的豪车随意停在路边，两位风度翩翩的贵公子从车上下来，与这极富烟火气的喧闹夜市格格不入。秦称丝毫不在意那些好奇打探的目光，淡定自若地勾住霍昭林的胳膊，拉着他一起进了路边的一间烤鱼店。 他们家的鱼、 啊、这远近闻名啊！ 我也知道，你别看他家小，特别好吃 啊！哎， 好嘞，老板。 入座之后，秦称拿起菜单，迅速点了店里的特色烤鱼和几道小菜，没忘了让老板上半打啤酒来。点完了才想起霍昭林不喜欢自己喝酒，心虚的笑了笑。 我可以点吧？ 霍昭林挑了挑眉。 你一个人要喝半打啤酒？ 不是还有你吗？ 我要开车。 哦，那我捡两瓶吧。 你想喝就喝吧，搞得跟我虐待你一样。 他不是不喜欢秦称喝酒，只是看不惯他跟人出去瞎喝，醉得不省人事而已。现在有自己在他身边，总不会真让他醉死过去。秦称还是让老板给捡了两瓶。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烤鱼很快上桌，一口烤鱼一口啤酒，不能更过瘾。 啊，痛快。 他举杯碰了碰霍昭林的茶杯，满脸的艳足。大概没几个人会想到秦家二少爷其实是这么容易满足的人。 好吃吗？ 秦称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给霍昭林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即使是吃这样的烤鱼，霍昭林的动作依旧优雅。他不喜欢太油腻的食物，也不怎么能吃辣，但不忍心拒绝秦称夹给他的菜，配着茶水慢条斯理地往嘴里送，在秦称期待的目光下笑着点头。 虽然辣了点儿，味道确实很不错。 秦称又给他盛了一碗专门给他点的蛋花汤。 哎，怕辣你多喝点汤啊。 霍昭林心中一片柔软，他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，示意秦称坐过来，夹了一块鱼肉，仔细剔了鱼刺，放进他碗里。 那你多吃点。 秦称嚼着鱼肉，又灌了一大口啤酒，舌尖舔去嘴角沾到的泡沫，眉眼弯弯。 上一次吃路边摊还是跟我嫂子一起，也只有她会陪我吃这个了。 你想吃我也可以陪你，但是不能经常吃，对身体不好。 霍昭林的语气像哄小孩。秦称哼哼两声，没多久目光就开始打晃，脸上渐渐染上红晕。霍昭林看两瓶啤酒刚刚见了底，心中好笑，这才两瓶而已就已经快不行了，他还以为这小混蛋有多能喝呢。秦称喝多了以后，话比平常更多，絮絮叨叨的，不停跟霍昭林唠叨些有的没的。 你以后都跟着我，我带你吃香喝辣啊。你说你以前又不喜欢吃又不喜欢玩，每天两点一线的出门上班再下班回家，你活得多没意思啊。 你觉得我很刻板无趣吗？ 秦称摇头。 我是怕你无聊。你知道我长大以后第一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吗？那次我哥送了我一辆跑车，我去山道上试车，你也来了。当时你从车子里走出来，我就想，哇，这是哪里来的小白脸啊，真他妈的帅。后来知道你是霍家的少爷，你知道我有多失望吗？你要不是霍家人，我一定要把你包下来。哎，明明你那个时候也会跟人出来玩的呀，怎么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你了？ 秦称这又是在说胡话了。霍昭林懒得跟他计较， 我就去了那儿一次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后来就没去了。 那你到底觉得什么有意思啊？哼，反正对我没意思就对了，每次见了我都臭着个脸对我爱答不理的，你就那么看我不顺眼吗？ 霍昭林轻拍了拍他的手，有些无言以对。那个时候他刚从国外回来，听说秦家小少爷要试新车，迫切想见到那个让他念念不忘了好几年的少年，才会跟着一起去的。只是没想到秦城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人一般无二的风流纨绔，当时他确实很失望。再后来每每听到秦城的消息，都是那些他在外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不好传闻，渐渐的最初那一点悸动被埋到了心底最深处，掩在刻意伪装出来的冷漠下，但又从不曾销声匿迹过。 我没有看你不顺眼。 那就是口是心非，故意装着不理我。你好幼稚啊。 霍昭林继续给他夹菜。 你多吃点东西吧，别光喝酒了。 一顿宵夜他们吃了近两个小时，当烤鱼的炉子逐渐变冷后，秦称也喝完了最后一滴酒，歪着脑袋撑着下巴看着霍昭林傻笑。霍昭林把账结了，凑近秦称拍了拍他的脸。 还能走吗？ 能。 他歪歪扭扭地站起来，刚站直脚下一软，又差点跌坐下去。霍昭林抱住他的腰。 算了，我背你吧。 秦称点点头，乖乖趴到了霍昭林的背上。霍昭林把他背起来出了烤鱼店，沿着凌晨时分依旧热闹的夜市街巷往前面路口停车的地方走。秦称毛茸茸的脑袋埋在霍昭林的脖子处，在他耳边小声嘟囔： 林哥哥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啊。 霍昭林心里莫名的有些发酸，他点头： 乖，我知道。 就算以前不知道，现在也清楚了秦称到底有多喜欢他，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会对秦称一再心软，不忍心再用冷漠的态度对待他。把秦称背上车，他已经睡着了。霍昭林撩起他的额发，在他额头亲了一下，笑着重新发动车子回家。睡得晚加上喝得多，第二天秦称不出意料的上班又迟到了。霍昭林出门的时候没有叫醒他，只给他留了一张字条： 桌上给你留了早餐，醒了记得吃，要是身体不舒服就请假别去上班了。 秦称笑着弹了弹字条，霍昭林对他似乎越来越纵容了，当然也可能是对他这屡教不改的坏毛病已经习以为常。等到他不紧不慢地赶到公司，已经过了十点，被刚从外面回来的他哥在电梯口抓了个正着。秦毅上下扫他一眼，皱眉道： 你跟我过来。 秦毅没有把他抓去办公室教训，带他去了公司内部的咖啡屋。秦称喝着咖啡，偷眼看坐在对面满脸严肃的秦毅，在对方目光扫过来时讨好地笑了笑： 哥，你找我有事啊？ 你昨晚做什么了？ 原来是说这事儿。秦称放下咖啡杯，半点不心虚： 哦，揍了徐子华那王八蛋一顿呗。 原因呢？ 他算计我在先，我没打残他就不错了，他还想恶人先告状不成？ 听完秦称说的事情，秦毅摇了摇头： 既然不是你的错，这事就算了，以后也别招惹他了。你已经结婚了就收收心，别再总是跟人出去瞎混。 我知道啦。 秦称举手投降。霍昭林已经每天对他耳提面命了， 实在不想听他哥再唠叨这些，秦毅对这个弟弟无可奈何。 你跟霍三结婚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们相处的还好吗？他有没有欺负你啊？ 挺好啊，你干嘛觉得他会欺负我？我是他能欺负的吗？我欺负他还差不多。 秦称小声替霍昭林争辩，这话秦毅当然不信。在他眼里看来，这个弟弟就是个十足的美貌蠢货。说他蠢不是智商低，而是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，涉世不深又一根筋。要是长得磕碜些也就算了，偏偏他们三兄妹就属秦称长得最好。不长眼打他主意的人也最多，他还没有多少自知之明，并不清楚他的兄长明里暗里帮他解决了多少这方面的麻烦，最后却全赔给了霍家那小子。秦称这小混蛋还喜欢胳膊肘往外拐，秦毅怎么想都觉得很亏。 我听你嫂子说你还要做饭给他吃 啊？没有没有，就那一次，我做的也不好吃，不会再做了。再说做饭怎么了？嫂子不也经常做给你吃吗？ 他很小声的嘀咕，秦毅依旧听到了，再一次感叹自己这弟弟真是白养了，说的每句话都在向着霍昭林那臭小子。 你虽然和他结了婚，也不必太委曲求全了，哪天腻了不想过了，随时可以分开。 可你这样不好吧，哪有劝人离婚的？ 秦毅无语，他还不是担心霍昭林对自己这傻弟弟不是真心的，怕他受了委屈吗？秦称笑了笑， 你放心，我有分寸的。我跟他之间虽然是我先动心，是我输了，但最后赢的人一定是我。 示软示弱也同样是虏获人的手段，只要对霍昭林管用就行了。霍昭林爱管着他，那就满足他，让他管着就是了。真正的主动权其实一直都在他这边。秦毅还有事先离开了，秦称依旧坐在那里慢慢喝完剩下的半杯咖啡。霍昭林发来消息问他在家里还是去了公司，秦称给他回， 跟我哥喝咖啡。我哥说你要是对我不好就让我踹了你。 你这是在提醒我对你再好一些？ 看你表现了。 霍昭林扬了扬唇角，收起手机没有再回。他不会给秦称这样的机会的。